方瑞坐在比赛席中，静候着下一位对手的到来。赢了，而且赢的是周泽楷，终结了他连胜的脚步。在很多观众眼中，方瑞都做到了一件挺了不起的事，值得骄傲，值得自豪。但是方瑞不以为然，周泽楷又怎样？赢了他就能夺得总冠军吗？并没有，非但不能确保总冠军，就连眼下的擂台赛都完全无法确保。在方瑞眼中，这就是轮回擂台赛的第二顺位选手，虽然很强大，虽然很难缠，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后，轮回还有三位选手要上阵，击败了他，在获取胜利的征途上才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还有更多的难关需要闯过呢。所以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距离高兴，距离骄傲，距离自豪，这还差得远呢。下一位，自己现在的目标是下一位，然后下一位，再然后还是下一位。要追求胜利，求胜的欲望就永远不能停歇，只有不停地战胜下一位，才能站在最终的那个讲台。所以下一位是谁？上场吧。下一位来了，轮回第三顺位选手吕博远。轮回最终果然是吸取了方明华的建议，对他轮回全队都有一种很深的信赖。这并不因为他资历最深，或是因为他对轮回有特别突出的贡献，恰恰相反的是，大家尊重的是他从不卖弄这两点，永远只是就事论事，以理服人。吕博远如愿以偿，在得到出场机会后，他狠狠地兴奋了一把，但跟着就飞快地冷静下来。等到进入比赛席，开始载入比赛后，他就已经让理智迅速地占领了自己。比赛正式开始，一边是气功师，一边是柔道，这是一场同为格斗系的对决。不过吕博远的柔道云山乱是新发上阵，精神抖擞，而方瑞的气功师海无量呢，虽然战胜了周泽楷的一枪穿云，但自身的损耗却也不少，生命已经消耗了 47%， 还有 53%。 毕竟上一场的海无量是一直承受到 NPC 的不断攻击，这样的过程中没有生命消耗是绝不可能的，但是偏偏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击败了对手，这当中固然是因为他的有意利用，但是依然让人刮目相看。换个人来利用得了吗？不过这一局看起来方瑞再没有这样的打算，比赛一开始后，他的海无量就冲了出去，击败对手，然后下一位。方瑞心中只有这一个念头，因为他清楚今天的决胜战自己所能做的真的已经不多了。上一场虽然击败的只是一个生命 45% 的对手，但是方瑞的消耗极大，他所选择的战术从一开始就加重了自己的负担，无论精神上还是操作上，他所选择的混乱局面都比一般比赛的消耗要大得多，而他偏偏状态并不完美。他感觉到了疲劳，他感觉到了注意力有些涣散，但是他坚持下来了，他击败了周泽楷，而现在他还在积极准备着击败这一位对手，因为他知道自己这赛季所能拼搏的就只剩下眼下了，眼下能走多远就是多远，今天他大概没有办法再重新恢复状态，没有办法再在更重要的团队赛上为星星出一份力了。方瑞很不甘，非常不甘，他是星星薪酬最高的选手，他拥有星星最强的角色，这是他始终念念不忘的，但是战队最关键的一场比赛，战队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无法出力。方瑞痛恨，十分十分的痛恨，但是他不冲动，他不会想着再到团队赛里去试着坚持，因为他对自己看得很轻，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今天自己能贡献多少力量，他本想在擂台赛里保留，然后在更关键的团队赛里出战， 但是现在团队战他已经没有把握百分百的贡献力量了，他怕自己在那里反倒成为全队的负担，所以唯有这里，唯有眼下，能贡献多少就贡献多少，这里就是自己的全部。峡谷正中，双方角色相遇，吕伯远求战心切，方睿却也没有拖延，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状态已经不是拖延几分几秒就能恢复的，他想趁自己精神还在，自己注意力还能集中，尽可能的多的做一些事。向前，海无量继续向前，但对面的云山乱也没退缩，两方的距离不断接近，以气功师来说早已经可以开始攻击，但是海无量一直没有，总不能是要进展吧。格斗系四职业，气功师的近战能力可以说是最差的，而拳法家和柔道这两个职业的贴身近战能力是全职业系都是名列前茅的。方睿不可能是想近战，他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所有人都在这样想着，包括场上的吕伯远。方睿这样的选手就是让人有深深的不信赖感，他的举动只从表面上揣摩，那就永远是错的。吕伯远眼都不敢眨一下，只是死盯着屏幕中那个越来越近的角色。翻滚，海无量突然翻滚，没有攻击，以柔道职业本身的技能手段根本没办法在这距离做出攻击，但是方睿的海无量偏偏一副情急闪避的样子。阴谋要来了，所有人想着，又包括场上的吕伯远。云山乱立即有所举动，飞快地朝旁一跳，不管海无量是要耍什么攻击手段，保持不规则的移动走位，那总是最保险的。结果海无量并没有什么举动，这一翻滚好像就是普通的一个翻滚。吕伯远依旧保持警惕，这种故弄玄虚的举动对于方睿来说还不是很正常，自己连一秒的疏忽都不能有，但是抢攻总是需要的。吕伯远一边小心戒备，一边还是让云山乱向前欺进，柔道想完成攻击终归是需要贴身的。于是海无量又翻滚，这一次不是向前，也不是向左，也不是向右，倒是开始向后了。电视转播现场的电子大屏幕上立即给海无量特写，就像先前的翻滚时一样，所有人都认为方睿肯定是要在这当间做出攻击的。上一次没有，这一次方睿总算没有让人失望。翻滚中，海无量暗中一搓掌，吕伯远看不到，盯着现场画面的观众可全都看到了，顿时所有人心中都有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愉悦感。可是他们知道又有什么用？气刃飞出，但海无量的翻滚不停，稍又变向，又滚向了另一个方向。奸诈呀！先一步看到海无量偷偷搓出的气刃的观众都立即识别了海无量的意图，他这记气刃搓出时攻击的指向就不是云山乱，是打向空处。可是现在他的海无量立即就一变向，吕伯远一旦跟上他这节奏立即调整，云山乱变向一追，那这记气刃可就要成精准攻击了。气刃飞出，和海无量变向的连接是如此紧密，角度更是选得如此的猥琐。如果吕伯远高度注意他的举动，如果吕伯远飞快跟上他的节奏进行调整，这记气刃真的非常非常容易被错过。所以说和方睿的比赛，注意力太集中，反应太快，反倒是一种错吗？很遗憾，吕伯远犯了这种错。他求战心切，保持冷静的同时也保证了超高的注意力，反应之快更是超水准的发挥，结果他就中招了。气刃击打到吕伯远身上时才发出了声响，云山乱的身上立时出现一道被气刃击打出来的烙印。很多人都在为吕伯远感到遗憾，气刃命中是具有一定冲击力的，吕伯远的节奏就这样被打断了，这原因竟然是因为他注意力太集中，他的反应太快。 但是很快大家却发现，云山乱的节奏并没有因为这一击被打乱，他接下来的一步该迈向哪里还是迈向哪里。哦，所有人发现了钢筋铁骨，原来吕伯元已经为云山乱开启了钢筋铁骨。不过从他的视角回看来看，那一记猥琐的气刃确实没有出现在他的视角内。吕伯远超快的反应和调整真的让他漏看了这一击，但是钢筋铁骨他一早就开启了钢筋铁骨，他似乎早就意料到了方睿这家伙肯定会摆弄出他意料不到的猥琐招式让他中招。中招可以，但是休想阻挠我的攻击。云山乱毅然冲上，轮回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三，结果这时公共聊天频道里跳出来一个数字三，消息发布者海无量，方睿。什么意思啊？所有人都在愣。又是有意在故弄玄虚吗？ 不要理会，打死他！ 现场再次爆发出呐喊。是3%呢、啊、但是现场非常不引人注意的一个偏远角落，甚至都不是座位，却有一人站在那里看着比赛，默默地看出了这个三的意思。如果有人这时能不顾紧张的比赛回头看上一眼，看清这个人，大概马上就可以认出这是在之前半决赛后刚刚宣布退役的选手林静言。呼啸战队的林静言，霸图战队的林静言，无论身在何队，哪怕是退役，他也是最了解方睿的人。三，是3%，是刚刚那一击气刃造成的伤害，是云山乱刚刚损失的生命。方睿在计数，在统计着输出，他用这种方式在记录着自己在今天这场比赛中所贡献的力量。